《资治通鉴》卷第195，唐纪十一。太宗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中之上。贞观十一年五月壬申，魏征上书以为：陛下御膳之制不及于昔时，闻过必改，少亏于囊日。遣罚积多，威怒威力，乃知贵不欺骄，富不欺耻，非虚言也。且以随之府库仓廪户口甲兵之盛，考之今日，安得拟伦？然虽以富强动之而威，我以寡弱静之而安，安危之理皎然在目。昔随之未乱也，自谓必无乱；其未亡也，自谓必无亡。故富亦无穷，征伐不息，以致祸将及身而尚未之物也。夫渐行莫如止水，渐败莫如亡国。夫愿取见于隋，去奢从约，亲中远宁，以当今之无事，行酬昔之恭俭，则尽善尽美，故无德而昌焉。夫取之实难，守之甚易，陛下能得其所难，岂不能保其所易乎？六月，右仆射于公公温彦伯薨。彦伯久掌机务，知无不为，上谓侍臣曰：彦伯以忧国之故，精神耗竭，我见其不待已二年矣，恨不纵其安逸，静邀天年。丁巳，上姓明德公。即位，召荆州都督、荆王元景等21王所任刺史，咸令子孙世袭。戊辰，又以功臣长孙无忌等14人为刺史，亦令世袭，非有大故，无得处免。己巳，袭许王元祥为江王。秋七月癸未，大雨，古洛亦入洛阳宫，坏官寺民居，溺死者6000余人。魏征上书以为：文子曰，同言而信，信在言前；同令而行，成在另外。自王道修明十又余年，然而德化未洽者，有待下之情未尽诚信故也。仅立正治治，必委之君子，事有得失，或访之小人，其待君子也敬而疏，遇小人也轻而狭。狭则言无不尽，疏则情不上通。夫忠志之人，岂无小惠？然才非经国，虑不及远，虽竭力尽诚，犹未免有败。况内怀奸诡，其祸岂不深乎？夫虽君子，不能无小过，苟不害于正道，思可略矣。既谓之君子，而复疑其不信，何意立直目而疑其影之屈乎？陛下诚能慎选君子，以礼信用之，何忧不至？不然，危亡之期未可保也。上次手诏褒美曰：昔晋武帝平吴之后，致意交代， 何曾未及台思，不能直谏？乃思欲子孙，自今明志，此不忠之大者也，德公之见，朕之过矣，当置之积案，以彼贤为。以为车驾还洛阳。诏洛阳公为水所回者，少加修缮，才令可居，自外重财，即城中坏庐舍者，令百官各上封事，极言朕过。人吟废明德宫及飞山宫之玄普院，即遭水者。八月甲子，上谓侍臣曰：“上封事者，皆言朕游猎太贫，今天下无事，五倍不可忘。朕十余左右列于后院，无一事烦民，服役何伤？”魏征曰：“先王唯恐不闻其过，陛下既使之上封事，只得自其陈述，苟其言可取，故有益于国；若其无取，亦无所损。”上曰：“公言是也。”皆烙而遣之。侍御史马周上书以为：“三代及汉，历年多者八百，少者不减四百，良以恩结人心，人不能忘故也。自是以降，多者六十年，少者才二十余年，皆无恩于人，本根不固故也。陛下当隆与汤文武之业，为子孙立万代之基，岂得惮持当年而已？今之户口不及隋之十一，而几亿者兄去弟还，道路相继。陛下虽加恩诏，使之财损，然营善不修，民安得息？故有司徒刑文书，增无事实。喜汉之文景，恭俭养民，武帝承其丰富之资，故能穷奢极欲而不至于乱。像是高祖之后即传武帝，汉室安得久存乎？又京师及四方所造剩余器用，及诸王妃主服饰，义者皆不以为俭，夫媚爽披显，后世犹待。陛下少居民间，知民疾苦，尚复如此，况皇太子生长深宫，不更外事，万岁之后，故圣虑所当忧也。臣官自古以来，百姓仇怨，俱为盗贼，其国未有不亡者。人主虽欲追改，不能复权，故当修于可修之时，不可毁之于已失之后也。盖忧虑常效桀纣矣，炀帝亦效周齐矣，不可使后之效今，如今之效炀帝也。贞观之初，天下积欠，斗米之匹绢，而百姓不怨者，指陛下忧念不忘故也。今毕年丰壤，匹绢得粟十余斛，而百姓怨资者，知陛下不复念之，多盈不及之物故也。自古以来，国之兴亡，不以蓄积多少，在于百姓苦乐，其以进士厌之，随著洛口仓而李密因之， 东都既不薄而世充资之，西京府库亦为国家之用，至今未尽。夫蓄积固不可无，要当人有余力，然后收之，不可强敛以资寇敌也。夫俭以息人，陛下已于贞观之初亲所履行，在于今日为之，故不难也。陛下必欲为久长之谋，不必远求上古，但如贞观之初，则天下幸甚。陛下宠遇诸王，颇有过厚者，万代之后，不可不深思也。且魏武帝爱陈思王，即文帝即世，求尽诸王，但无雷泄耳。然则武帝爱之，是所以苦之也。又百姓所以治安，唯在刺史县令，苟选用得人，则陛下可以端拱无为。今朝廷为重内官，而请州县之选，刺史多用五人，或京官不称职，实补外任，边远之处用人更轻，所以百姓未安，待由于此。书奏上称善久之，谓侍臣曰：刺史朕当自选，县令宜召京官以上各举一人。冬十月癸丑，召勋戚王者皆陪葬山陵，上列于洛阳院，有群使突出林中，上引弓四发，亦四使，有使突前及马镫，民部尚书唐俭头马搏之，上拔剑斩使，故笑曰：天策长史不见上将击贼也，何惧之甚？对曰：汉高祖以马上得之，不以马上治之，陛下以神武定四方，岂复逞雄心于一兽？上曰：谓之霸烈。勋家光禄大夫。安州都督吴王克朔出田猎，颇损居人，是御史柳范奏弹之。丁丑，克作免官，削户三百。上曰：长史全万计是无儿，不能匡正，罪当死。柳范曰：房玄龄是陛下，犹不能止田猎，岂得独罪万计？上大怒，拂衣而入。久之，独饮饭谓曰：何面折我？对曰：陛下仁明，臣不敢不尽于职。上曰：十一月辛卯，上幸怀州，丙午还洛阳宫。故荆州都督武士霍女，年十四，上闻其美，召入后宫为才人。十二年春正月乙未，礼部尚书王圭奏：三品以上与亲王余禄皆将圣，非礼。上曰：卿辈苟自崇贵，卿我诸子。特进魏征曰：诸王位次三公，今三品皆九卿八座，魏王将圣，诚非所宜当。上曰：人生受邀难期，万一太子不幸， 安知诸王他日不为功倍之主，何得轻之？对曰：自周以来，皆子孙相继，不立兄弟，所以绝庶孽之亏余，色祸乱之原本，此为国者所深戒也。上乃从归奏。吏部尚书高士廉、黄门侍郎韦挺、礼部侍郎灵狐得分、中书侍郎岑文本转士卒制成上之。先是山东人士崔、卢、李、郑诸族，好自矜帝望，虽累业灵夷，苟他族欲与为婚姻，必多则财币，或舍其乡里而妄称民族，或兄弟齐列而更以妻族相邻。上悟之，命士廉等便择天下谱牒，制诸史籍，考其真伪，辨其朝暮，递其甲乙，包进忠贤，贬退奸逆，分为九等。士廉等以黄门侍郎崔民干为第一。上曰：汉高祖与萧曹樊哙皆起闾阎布衣，清备至今推仰，以为英贤，岂在世禄乎？高士偏据山东，良臣辟在江南，虽有人物，盖何足言？况其子孙才性衰薄，官爵凌替，而犹昂然以门第自负，泛欲松甲，依托富贵，气廉忘耻，不知世人何谓贵之。今三品以上，或以德性，或以勋劳，或以文学，至为贵贤，彼衰世旧门，成何足目？而求与为婚，虽多书金帛，犹为彼所言简，我不知其解何也。今欲离政俄谬，舍名取实，而清曹有以崔民干为第一，使清我官爵，而训流俗之情也，乃更命勘定，专以金朝品质为高下。于是以皇族为首，外戚次之，将崔民干为第三。凡293姓，1651家，颁于天下。二月乙卯，车驾西还，癸亥姓河北，官砥柱。甲子，乌州辽反，夔州都督齐善行败之，俘男女3000余口。乙丑，上祀禹庙。丁卯，至刘谷，官延迟。庚午，至蒲州。刺史赵元凯克父老服黄沙单衣迎车驾，盛世谢设楼冠，又饲养百余头，余数百头以馈贵戚。上数之曰：朕巡省河洛，凡有所需，皆自库物，卿所为乃王随之避俗也。贾诩，姓长春公。戊寅，诏曰：随故鹰击郎将姚君素，遂截犬废姚，有乖倒戈之志，而疾风劲草，实表岁寒之心，可赠蒲州刺史，仍访其子孙以闻。闰月庚辰朔，日有食之。丁未，车驾至京师。三月辛亥， 著作左郎邓世龙表请即上文章。上曰：朕之辞令有益于民者，使皆书之，足为不朽。若为无益，即之何用？梁武帝父子、陈后主、隋炀帝，皆有文集行于世，何咎于王？为人主患无德政，文章何为？遂不许。丙子，以皇孙生演五品以上于东宫。上曰：贞观之前，从朕经营天下，玄灵之功也。贞观以来，绳牵究谬，魏征之功也，皆赐之佩刀。上谓征曰：朕政事何如往年？对曰：威德所加，比贞观之初则远矣，人越服则不待也。上曰：远方畏威慕德，故来服，若其不待，何以治之？对曰：陛下往以未治为忧，故得意日新，今以治治为安，故不待。上曰：今所为有往年也，何以异？对曰：陛下贞观之初，恐人不见，常导之使言，中间欲而从之，今则不然，虽免从之，犹有难色，所以异也。上曰：其事可闻于？对曰：陛下昔欲杀袁律师，孙福且以为法不当死，陛下赐以兰陵公主元值百万，或云赏太后。陛下云：朕即位以来，未有见者，故赏之，此导之使言也。司户柳雄妄诉随资，陛下欲诛之，那代纣之见而止，是欲而从之也。晋皇甫德参上书谏修洛阳宫，陛下会之，虽以陈言而罢，免从之也。上曰：非公不能及此，人苦不自知耳。下五月壬申，弘文馆学士永兴文艺宫于世南卒，上哭之痛。世南外和柔而内忠直，上常称世南有五绝：一德性，二忠直，三博学，四文辞，五书翰。秋七月癸酉，以吏部尚书高士廉为右仆射。乙亥，吐蕃寇洪州。八月，霸州山辽反，烧杀刺史项少龄及吏民百余家。初，上遣使者冯德霞抚慰吐蕃。吐蕃闻突厥、突欲浑皆上公主，遣使随德霞入朝，多积金宝，奉表求婚，上未之许。使者还言于赞普弃宗弄赞曰：臣初至唐，唐待我甚厚，许上公主。会突欲浑王入朝，相离见，唐礼遂衰，亦不许婚。弄赞遂发兵击突欲浑，突欲浑不能知，遁于青海之北，民畜多为吐蕃所掠。吐蕃进破党项白兰珠羌，率众二十余万脱 屯松州西境，遣使贡金帛，云来迎公主。寻进攻松州，拜都督韩威，羌求延州刺史别从卧师，诺州刺史把力不利，并以州判归之，连兵不息。其大臣见不听而自意者凡八倍。人吟以吏部尚书侯君集为当迷道行军大总管，贾臣以右领军大将军直师司隶为白兰道，左五位将军牛进达为阔水道，左领军将军刘简为桃河道行军总管，都部计五万击之。吐蕃攻城十余日，进达为先锋，九月辛亥，掩其不备，败吐蕃于松州城下，斩首千余级，弄赞拒，引兵退，遣使谢罪，因复请婚，上许之。贾寅上问侍臣，创业于守城孰难？房玄龄曰，草昧之初，与群雄并起决力而后臣之，创业难矣。魏征曰，自古帝王莫不得之于艰难，失之于安逸，守城难矣。上曰，玄龄与吾共取天下，出百死得一生，故知创业之难。征与吾共安天下，常恐骄奢生于富贵，祸乱生于所乎，故知守城之难。然创业之难既已亡矣，守城之难方当与诸公慎之。玄龄等拜曰，陛下及此言，四海之福也。初，突厥协力既亡，北方空虚，虚延陀珍珠可汗率其部落建亭于都尉监山北，独罗水南，胜兵二十万，立其二子拔卓协力弼主南北部，上以其强盛恐后难治，癸亥拜其二子皆为小可汗，各赐古道，外事忧宠，十分其事。冬十月乙亥，巴州辽反，其卯田于始平，以卫还京师。均州辽反，遣贵州都督张保德讨平之。十一月丁未，出至左右屯营飞骑于玄武门，以诸将军领之。又遣飞骑财力削剑善骑射者，号百骑，亦五色袍长骏马，以虎皮为肩，凡游幸则从焉。己巳，明州辽反，遣胶州都督李道彦讨平之。十二月辛巳，左武后将军上官怀仁即反辽于毕州，大破之，虏男女万余口。是岁，以己事中马周为中书舍人。周有机变，中书侍郎岑文本常称，马君论事，援引事类，扬阙古今，举要删繁，会文切理，一字不可增，亦不可减，听之靡靡，令人忘倦。霍王元轨好读书，恭谨自守，举措不忘，为徐州刺史， 与处士刘玄平为布衣交。人问玄平往所长，玄平曰：“无常。”问者怪之，玄平曰：“夫人有所短，乃现所长，至于祸亡，无所短，吾何以称其长哉？”初，西突厥迭利失可汗分其国为十部，每部有酋长一人，仍各赐一剑，谓之十剑，又分左右乡，左乡号五多路，至五大绰，居岁夜以东；右乡号五努师毕，至五大四金，居岁夜以西，通谓之实性。迭利师失重心，为其臣统突屯所袭，迭利师兵败，与其弟布利舍走保燕齐，统突屯等将立玉古舍为大可汗，会统突屯为人所杀，玉古舍兵亦败，迭利师复得故地。至是西部净立玉古舍为以皮多禄可汗，以皮多禄既立，与迭利师大战，杀伤甚重，因中分其地，自伊列水以西属以多禄，以东属迭利师。处月处密与高昌共攻拔燕齐五城，掠男女1500人，焚其庐舍而去。十三年春正月乙巳，车驾夜献陵，丁未还宫。戊午，加左仆射房玄龄太子少师。玄龄自已居端魁15年，男一爱上上女高阳公主，女为韩王妃，身未满盈，上表请解机务，上不许。玄龄故请不已，召断表，乃就职。太子欲拜玄龄，设一位待之，玄龄不敢夜见而归。时人美其有让，玄龄以度之，喜天下利害，常有缺，求其人未得，乃自领之。礼部尚书永宁义公王归薨，归性宽裕，自奉养甚薄，余令三品以上皆立家庙，归通贵已久，独寄于寝，为法司所合，尚不问，命有司谓之立庙以馈之。二月庚辰，以光禄大夫尉迟敬德为福州都督。上常谓敬德曰：“人或言轻反，何也？”对曰：“臣反事实，臣从陛下征伐四方，身经百战，今之存者皆封敌之余也。天下已定，乃更宜臣反乎？因解衣投地，出其班仪。”上谓之流涕曰：“请复服，朕不宜轻，故欲轻，何更恨也？”赏又常谓敬德曰：“朕欲以女弃轻，何如？”敬德叩头谢曰：“臣妻虽鄙陋，相与共贫贱久矣，臣虽不学，闻古人富不易妻，此非臣所愿也。”上乃止。戊戌， 上书奏：近是掖庭之选，或微贱之族，礼训灭文，或行路之家，幽怨所积，请自今后宫及东宫内职有缺，皆选良家有才性者充，以礼聘纳，其末关口及素微贱之人，皆不得补用，上从之。上计召宗室群臣，袭封刺史。左庶子于志宁以为古今世书，恐非久安之道，上书正之。侍御史马周亦上书，以为尧舜之父犹有诸君之子，倘有孩童四职，万一交于赵庶，披其殃而国家受其败，正欲绝之也，则子文之志犹在；正欲留之也，而栾衍之恶已彰。与其独害于现存之百姓，宁使割恩于已亡之一臣，明矣。然则相所谓爱之者，乃是所以伤之也。臣为宜复以卯土筹其户邑，必有才性随其受官，使其人得奉大恩，而子孙终其福禄。会司空、赵州刺史长孙无忌等皆不愿之国，上表故让，称承恩以来形影相调，若履春兵，宗族优于，如至汤火。免为三代封建，盖由力不能治，因而立之。礼乐节文多非己出。两汉霸侯治守，捐除囊壁，身邪事宜。今因臣等复有变更，恐稳圣朝纲纪，且后世余又不孝之嗣，或抵冒邦宪，自取诸夷，更因严氏之赏，至成剿绝之祸，良可哀悯。愿停患汉之旨，赐其性命之恩。无忌又因子父长乐公主故请于上，且言臣披荆棘侍陛下，今海内宁衣，乃何弃之外州，与迁徙何意？上曰：割地以封功臣，古今通义，亦欲公之后嗣，辅振子孙，共传永久。而公等乃复发言愿望，朕其抢公等以卯土耶？庚子，赵廷世封刺史。高昌王屈文泰多恶绝西域朝贡，一无先臣西突厥，继而内属。文泰与西突厥共击之，上下书窃责，征其大臣阿史那举欲与议事，文泰不遣，遣其长史屈庸来谢罪。协力之王也，中国人在突厥者或奔高昌，召文泰归之，文泰避逆不遣，又与西突厥共击破燕齐，燕齐素之。上遣余部郎中李道玉往问状，且谓其使者曰：高昌数年以来朝贡脱掠，无藩臣礼，所置官号皆准天朝，筑城绝沟，欲被公讨。我使者至彼，文泰谕之云：应非于天，至福于蒿， 猫游于堂，鼠叫于穴，各得其所，岂不能自生也？有遣使谓虚延陀曰：既为可汗，则与天子匹敌，何谓拜其使者？世人无礼。又见邻国为恶不诛，善何以劝？明年当发兵击入。三月，虚延陀可汗遣使上言：奴受恩思报，请发所部为君岛以及高昌。上遣民部尚书唐俭，又领军大将军直师司隶及曾伯赐薛延陀，与谋进取。下四月戊寅，上幸九成功。初，突厥突利可汗之弟节射律从突利入朝，立为中郎将，居家无赖，愿突利斥之，乃诬告其谋反，赏由是薄之，久不进至。节射律因节故部落得四十余人，谋因晋王至四谷出宫，开门闭帐，驰入宫门，直指御帐，可有大功。甲申，拥突利之子赫罗胡夜伏于宫外，会大风，晋王未出，节射律恐小，遂犯行宫，于四重木，宫使乱发，卫士死者数十人。折冲孙武开等率众奋击，久之乃退，驰入御厩，盗马二十余匹，北走渡渭，欲奔其部落，追获斩之。原赫罗胡投于灵表。庚寅，前武后将军上官怀仁及巴、毕、杨吉四州反辽，平之，虏男女六千余口。五月，汉。甲寅，召五品以上上封事。魏征尚书以为：陛下治业比贞观之初，简不克忠者凡十条，其间一条以为请年以来轻用民力，乃云百姓无事则交易，劳役则役使，自古未有因百姓役而败，劳而安者也，此恐非兴邦之至言。上身家讲叹云：以列诸屏障，朝夕瞻仰，并禄赋史官，仍赐征黄金十斤，旧马二匹。六月，渝州人侯弘仁自臧科开道，经西赵出雍州，以通交贵满礼降者二万八千余户。丙申，立皇帝元婴为滕王。自节射律之反，言事者多云突厥留河南不便。秋七月庚戌，召右武后大将军、华州都督、怀化郡王李思摩为以弥尼属四利毕可汗，赐之古道。突厥及胡在株洲安置者，并令渡河还其旧部，彼视作藩平，常保边塞。突厥咸淡虚延陀不肯出塞，上遣司农卿郭嗣本赐薛延陀喜书言：协力祭拜其部落，闲来规划，我略其旧过，加其后善， 待其达官皆如五百僚，部落皆如五百姓。中国贵上礼义，不灭人国，前破突厥，只为协力一人为百姓害，时不贪其土地，利其人畜，行欲更利可汗，故至所降部落于河南，任其畜牧，仅户口繁资，无心甚喜，既许利之，不可失信。秋中将遣突厥渡河，赴其故国，而须延陀受册在前，突厥受册在后，后者为小，前者为大，而在契北，突厥在契南，各守土疆，镇抚部落，其余分故乡超略，我则发兵各问其罪。须延陀奉诏，于是遣司摩率所部建衙于河北，上谕齐政殿见之。司摩涕泣，奉商上寿曰：“奴等破亡之余，奋为徽壤，陛下存其骸骨，复立为可汗，愿万世子孙横侍陛下。”又遣礼部尚书赵郡王孝公等及册书，就其种落，筑坛于河上而立之。上谓侍臣曰：“中国根干也，四夷枝叶也，割根干以奉枝叶，木安得滋荣？朕不用魏征言，机智狼狈。”又以左屯卫将军阿史那忠为左贤王，左武卫将军阿史那尼熟为右贤王。忠苏尼师之子也，上遇之甚厚，弃以宗女，即出塞怀慕中国，见使者必弃替请入室，诏许之。八月辛未朔，日有食之。诏以身体发肤，不敢毁伤，必来诉讼者或自毁耳目，自今有犯，先吃四食，然后依法。冬十月甲申，车驾还京师。十一月辛亥，以侍中杨师道为中书令。戊辰，尚书左丞刘季为黄门侍郎，参知政事。赏游记高昌王文泰悔过，复下喜书，是以祸福，征之入朝。文泰竟昌吉不至。十二月壬申，遣交河行军大总管、吏部尚书侯君集、副总管兼左屯卫大将军徐万军等将兵击之。乙亥，李皇子服为赵王。己丑，突遇浑王诺和波来朝，以宗女为弘化公主，弃之。壬辰，赏田于咸阳，癸巳还宫。太子承乾颇以油田废学，右庶子张玄素谏不听。是岁，天下州府凡358，县1511。太史令傅毅经究庶庶之书，而终不知信，欲病不呼医而药。有僧自西域来，善咒术，能令人立死，复咒之始苏，上则非计中壮者视之， 积如其言，以告义。义曰：此邪术也。臣闻邪不干政，请使咒臣，必不能行。上命僧咒义，义初无所觉，须臾僧乎将扑，若为物所击，遂不复苏。又有婆罗门僧言得佛齿，所击前无坚物，长安侍女扶凑如是，一时卧疾，谓其子曰：吾闻有金刚石，性至坚，物莫能伤，唯羚羊角能破之，如往试焉。其子往见佛齿，出脚扣之，应手而碎，观者乃止。亦临终，解其子无德学佛书。时年85，又及魏晋以来博佛教者为高时传十卷，行于世。西突厥迭利施可汗之臣四立发与以毗多禄可汗通谋作乱，迭利施穷促，逃奔波罕而死。努施毕部落迎其弟子博布特勒立之，是为以毗沙波罗叶护可汗。沙波罗叶护既立，建亭于睢河水北，谓之南亭。自秋瓷善善居末突火罗燕齐石史和木康等国皆附之。多禄建崖于足河山西，谓之北亭。自觉月师巴西弥伯玛羯谷火寻处水坤等国皆附之，以伊列水为境。14年春正月甲寅，上姓魏王太帝，设雍州长安细求大辟以下，免延康里今年租赋，此太府僚属及同里老人有疵。2月丁丑，上姓国子监，官侍殿，命祭酒孔颖达讲孝经，此祭酒以下至诸生高地博有疵。是时上大征天下名儒为学官，硕姓国子监，使之讲论，学生能明一大经以上皆得补官，增筑学社1200间，增学生满2260元，自屯营飞骑，一己博士，使授以经，有能通经者听得共举，于是四方学者云集经师，乃至高黎、百济、新罗、高昌、吐蕃诸酋长一遣子弟请入国学，生讲言者至8000余人，上以诗说多门，章句繁杂，命孔颖达与诸儒撰定5经书，谓之正义，令学者习之。壬午，上行幸骊山温汤，辛卯还宫，以为诏求进士名儒梁黄甫侃、楚仲都、周熊安生、沈仲、陈沈文阿、周弘正、张基、随何妥、刘炫等子孙以文，当家引着。3月，窦州道行军总管党仁洪及罗窦反辽，破之，俘7000余口。辛丑，刘轨国遣使入贡， 取京师万五千里，滨于北海，南临漠河，未尝通中国，从三邑而来，上以其使者舌质为冀都尉。秉臣至宁朔大使以护突厥。下五月壬寅，徙燕王灵魁为鲁王。上将姓洛阳，命将作大将严立德行清蜀之地。秋八月庚午，作襄城宫于汝州西山。立德立本之兄也。高昌王文泰闻唐兵起，谓其国人曰：唐去我七千里，杀气居其二千里，地无水草，寒风如刀，热风如烧，安能治大军乎？往无入朝，见秦陇之北常亦萧条，非复有随之比。今来伐我，发兵多则粮运不济，三万以下无力能治之，当以逸待劳，坐收其弊。若顿兵城下，不过二十日，时尽必走，然后从而虏之，何足忧也？即闻唐兵临碛口，忧惧不知所为，发即卒，子至胜利。君至刘谷，训者言文泰克日将葬，国人咸疾于彼，诸将请袭之。侯君集曰：不可，天子以高昌无礼，故使无讨之。今袭人于虚目之间，非问罪之师也。于是鼓行而进，至田城遇之不下，结招攻之，集伍而克，虏男女七千余口，以中郎将辛辽儿为前锋，夜驱其都城。高昌逆战而败，大军既至，抵其城下。至上致书于君集曰：得罪于天子者，先王也，天法所加，深以勿顾。至上席位未己，为尚书连察。君集报曰：苟能悔过，当束手军门。至上犹不出，君集命田倩攻之，非时雨下，城中人皆视处，又为朝车高十丈，俯瞰城中，有行人及非时所中，皆畅言之。先是，文泰与西突厥可汗相结，约有疾相助。可汗遣其夜户屯可汗浮屠城，为文泰声援。及军籍至，可汗惧而西走千余里，夜户已成降。至上穷促，鬼友开门出降。军籍分兵掠地，下其二十二城，户八千四十六，口一万七千七百，地东西八百里，南北五百里。上欲以高昌为州县，魏征谏曰：陛下初即位，文泰夫妇首来朝，其后少交聚，故王诸加之，罪指文泰可以，以抚其百姓，存其社稷，复立其子，则威德披于遐荒，四夷皆悦服矣。今若立其土地以为州县，则常需千余人镇守， 数年一役，往来死者时有三四，公办医资，为离亲戚，十年之后陇右虚耗矣。陛下终不得高昌粗素齿薄以作中国，所谓散有用以示无用，臣未见其可。上不从。九月，以其地为西州，以可汗浮屠城为亭州，各置属县。乙卯，至安西都护府于交河城，留兵镇之。军籍鲁高昌王至盛，及其群臣豪集而还。于是唐帝东极于海，西至燕齐，南进临邑，北抵大漠，皆为州县。凡东西9510里，南北19188里。侯君集之讨高昌也，遣使曰燕齐与之合事，燕齐喜，听命。及高昌破，燕齐王以军门夜见君集，且言燕齐三城先为高昌所夺。君集奏并高昌所掠燕齐民，喜归之。冬十月甲戌，荆王元景等复表请封禅，尚不许。初，陈仓折冲都尉鲁宁作事细狱，自是高班，谩骂陈仓尉欲是留人鬼，人鬼杖杀之。周思以闻，赏怒，命斩之。犹不解，曰：“何物献位，敢杀吾折冲？”命追至长安，面结之。人鬼曰：“鲁宁对臣百姓，辱臣如此，臣实愤而杀之。”辞色自若。魏征侍侧曰：“陛下之随之所以亡乎？”上曰：“何也？”征曰：“隋末百姓强而凌官吏，如鲁宁之鄙视也。”上曰：“擢人鬼为溧阳城。”上将幸同州教列，人鬼上言：“今秋大人，民收获者十采一二，使之攻城烈士，制道砌桥，动费一二万工，实防农事，愿少留栾舆旬日，似其必务，则公私俱计。”赏赐喜书加纳之，寻签新安令。闰月已未，行幸同州，庚戌还宫。丙辰，吐蕃赞普遣其相陆东赞献金5000两及珍玩数百以请婚，赏许以文成公主弃之。11月甲子朔，冬至，上巳南郊。时戊寅历以癸亥为朔，宣议郎李淳风表称：“古历分日起于子半，今岁甲子朔旦冬至，而故太史令妇人君减于稍多，子初为朔，岁差三刻，用乖天正，请更加考定。”众议以人君定朔微差，淳风推教精密，请如淳风意，从之。丁卯，李官奏请加高祖父母服资催五月，嫡子父服姬，嫂叔弟妻夫兄 舅皆服小公，从之。丙子，百官复表请封禅，诏续之。更命诸儒详定遗著，以太常卿韦廷等为封禅使，司门员外郎为元方，即即使过所积缓，即使奏之，上怒，出元方为化音令。魏征谏曰：“帝王震怒，不可妄发。前为即使，遂夜出敕书，势如军机，谁不惊骇？况患者之徒，古来难养，轻为言语，一生患害。独行原始，身非事宜，见不可长，所宜深慎。”上纳其言。尚书左丞韦从，苟思农目中价贵于民间，奏其隐没。上诏大理卿孙福茄属思农罪。福茄曰：“思农无罪。”上怪问其故，对曰：“只为官中贵，所以思中见。相使官中见，思中无由见矣。但见思农识大体，不知其过也。”上悟，屡称其善。故谓韦从曰：“卿实用，不待福茄远矣。”十二月丁酉，侯君集献俘于官德殿，行引至礼，大仆三日。寻以至圣为左五位将军、金城郡公，上得高昌月宫以赴太常，增九部月为十部。君集之破高昌也，思取其珍宝，将士知之，敬为盗窃，君集不能进，为有司所合，诏下君集等谕。中书侍郎岑文本上书以为高昌昏迷，陛下命君集等讨而克之，不逾旬日，并赴大理。虽君集等自挂网罗，恐海内之人以陛下为戮其过而疑其功也。臣闻命将出师，主于克敌，苟能克敌，虽贪可赏；若其败绩，虽敛可诛。是以汉之李广利、陈汤，晋之王俊，随之韩秦虎，皆赴最前，人主以其有功，贤受封赏。由是观之，将帅之臣，廉慎者寡，贪求者众。是以黄石公君士曰：“使智使勇，使贪使愚。故智者乐立其功，勇者好行其志，贪者汲取其利，愚者不计其死。夫愿戮其微劳，忘其大过，使君集重生朝列，腹背驱驰。虽非清真之臣，犹得贪愚之将。思则陛下虽屈法而得弥显，君集等虽蒙诱而过更张矣。”上乃释之。又有告虚万军私通高昌妇女者，万军不服，内出高昌妇女赴大理，与万军对辩。魏征谏曰：“臣闻君使臣以礼，臣事君以忠，今遣大将军与亡国妇女对辩微薄之私，实则所得者轻， 虚则所失者众。昔秦穆印盗马之事，楚庄舍绝缨之罪，况陛下道高尧舜，而增二君之不待乎？上俱视之。侯君集马病重丧，行军总管赵元凯亲以纸沾其脓而绣之，御史合奏其产，左迁阔州刺史。高昌之平也，诸将皆及受赏。行军总管阿史那舍尔以无赤纸独不受，即别赤记下，乃受之，所取为老弱故弊而已，赏加其连甚，以高昌所得宝刀及杂彩千段赐之。癸卯，上列于泛川，以祀桓公。魏征上书以为，在朝群臣当枢机之计者，任之虽重，信之未笃，是以人祸自疑，心怀苟且。陛下宽于大事，急于小罪，临时则怒，未免爱憎。夫伟大臣以大体，则小臣以小事，为治之道也。今伟之以直，则重大臣而轻小臣，至于有事，则信小臣而疑大臣，信其所轻，疑其所重，将求治治，岂可得乎？若任以大官，求其细过，刀笔之力，顺指成风，舞文弄法，屈成其罪，自臣也，则以为心不服孤，不言也，则以为所犯皆实，进退为谷，莫能自明，则苟求免祸，矫伪成俗矣。上纳之。上谓侍臣曰：朕虽平定天下，其守之甚难。魏征对曰：臣闻战胜易，守胜难，陛下之及此言，宗庙社稷之福也。上闻右庶子张玄素在东宫朔见政，擢为银青光禄大夫，行左庶子。太子常于宫中击鼓，玄素叩阁切见，太子出其鼓，对玄素悔之。太子久不出见官署，玄素见曰：朝廷选俊贤以辅治德，今动经十月，不见功臣，将何以裨益万一？且宫中唯有妇人，不知有能如樊姬者乎？太子不听。玄素少为刑部令史，上常对朝臣问之曰：卿在隋何官？对曰：县尉。又问：魏为尉时何官？对曰：留外。又问：何曹？玄素耻之，出阁待不能步，色如死灰。谏议大夫楚遂良上书以为：君能理其臣，乃能尽其力。玄素虽出寒微，陛下重其才，擢至三品，亦赞皇楚，岂可复对群臣穷其门户？弃素昔之恩，成一朝之耻，使之郁结于怀，何以择其符节死意乎？上曰： 朕亦回此问，卿书深会我心。遂良亮之子也。孙福且与玄素在随，皆为令史。福且或与广作自陈往事，一无所引。代州刺史贾崇以所部有犯十恶者，欲使和之。上曰：喜唐于大圣贵为天子，不能化其子，况崇为刺史，独能使其民避污为善乎？若坐视贬黜，则州县互相掩蔽，纵舍罪人。自今诸州有犯十恶者，勿和刺史，但令名家纠察，如法施罪，庶以肃清奸恶耳。赏自临治兵，以布阵不整，命大将军张士贵掌中郎将等，怒其帐卿，下士贵吏。魏征谏曰：将军之职，为国爪牙，使之执杖，已非后法，况以帐卿下吏乎？上即释之。言事者多请上亲览表奏，以防拥蔽。上以问魏征，对曰：斯人不知大体，必使陛下一一亲之，岂为朝堂州县之事亦当亲之矣。